访四十年特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FM1073 AM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大家好，我是古月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5000年的历史孕育出很多辉煌的文化。如今，古典文化再度兴旺起来。无论书籍、讲座还是歌曲、日用品，很多灵感都来源于中国文化。不信你听这首《本草纲目》，如此流行的曲调，唱的竟是500年前的要点。 如果花朵在时，同样都被抑制，外邦来学看自己犯我名字一次。面子藏着这该有链子，网友这孤独的传言着我要面子，是我的方式，改写一部历史，没什么别的事，感到我年轻个子，三有当官就去够，三有当官就去够，可我这一把总要附加一点骄傲。变成什么蛋，不能什么碗，能够见面不能太烦，老是疯的时候不能这样乱唱，因为灵感分量没有，还有冬虫夏草，自己的音乐自己都要分量更好。听我说中药国朝鲜应该更火，还分个分朝他们都干一些什么出彩，属地龙一般过江湖，这些闹钟真的辛苦，我们一定不能输。 幕后新闻，《本草纲目》其实是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修改古代医书的错误而编，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药物。直到现在， 很多中草药仍在根据这部古老的书籍做出处。强身健体不能依靠药物，要靠运动。武术正是这样一种运动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。实践中带来有关体育健身和中国武术独有之气功及养身等重要功能。来听这首《中国功夫》。 筋骨皮，那个内练一口气呀，刚柔并进不低头，我们心中有天地。我虽战功，战虽可雄，不动不摇坐如钟，走一阵风。走，行家功夫一出手，他就知道有没有。手是两扇门，脚下是一条根。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术魂。 武术一样被看作中国文化精粹的还有京剧，它是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，至今已有将近200年的历史。京剧在徽调和汉戏的基础上，吸取了昆曲、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，逐渐演变而生。生旦净末丑是京剧的武打行当，那些花花绿绿的脸谱是否也吸引过你的注意呢？来听唱脸谱。 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北京风儿啊，没见过那五色的油彩能往脸上画。肚子鸡头鱼啊 像花， 美极了妙极了，简直 OK 一发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品味古老的中国文化。和刚才说到的京剧一样，秦腔也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形式，它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，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，秦腔由此而得名。西安歌手郑钧几年前曾把秦腔元素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，形成了这首《长安长安》。向往武侠小说更是令人期待的成人童话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是汉末时代诞生的《燕丹子》，这部以荆轲刺秦王为题材的小说塑造了荆轲、田光、燕子丹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有着具体形象的侠士的人物。送上一曲《笑傲江湖》。 千万里江山如画， 冬去春归，千万条江河如海，与日月同辉。千万年美人如玉，谁踏雪寻梅，千万点渔火灯饭，长夕阳红醉，谁能够四海当家，念世间苍生，谁能够佛地无福，掉天涯天下英雄。千万年云烟过眼，谁能够长生不输，江湖泪儿女情长，数英雄英雄无数。千万年云烟过眼，谁能够长生不输，说英雄谁是英雄，有几人笑傲江湖，傲傲江 的记忆之旅暂时停靠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，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